上午八点，十二名内蒙古学籍的艺考生在小铺村防范区的周达画室集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抱着画板、颜料等进入考场。他们将在这个特别设置的异地考场参加色彩、素描和速写三个科目的考试。周达画室市场总监陶健介绍说， 美术联考对于美术生来说，它是进入高考的第一关。疫情发生的当天的时候，家长和学生其实是非常焦虑的，因为内蒙古考试由于疫情的原因已经进行了一次时间的调整，但是我们向这上级反馈完之后，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应。 通过京蒙两地教育部门的密切对接，五天时间就为考生安排好了考点。周达画室为此专门清空了两间教室作为考场。陶健说， 两个教室的话是我们进行第一步的这个消杀，要确保这个网络光线要适合孩子画画，包括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在有摄像的证明下，所有的试卷都是由相关的安全人员护送到这一边，然后我们这边也会给他们设置应急处理室、试卷的保密柜，所有的考试的流程标准都是按内蒙古考试部门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要求。 陶健说，考试结束后，他们还将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工作。 考试完了之后，也是在考点进行试卷的晾干，到时候这些试卷也是由内蒙古考试院的这些老师、公安机关的帮助，就安全的护送到内蒙古的评卷现场，考试标准都是一样的。 除了周达画室外，小铺村内还为封控区的16名内蒙古考生设置了防控级别更高的考点。据了解，宋庄镇内目前有20多家艺术培训机构，约4000多名学生。宋庄镇副镇长张彦明说， 接下来还有考生100多名呢，各类的考试也不一定都是联考，还有研究生考试，教委这边已经做了详细的安排，所有的孩子有意愿的，我们都是积极给协调，采取多种形式保证考生能顺利进行考试。 了解到考试顺利进行，远在内蒙古的家长们放心了，考生们也信心满满。 两考必胜，宋庄加油！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3，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快递，快递！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